切，抽空了时间，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。偷偷失去，眼角的眼泪，不想轻易被发现。在天亮之前，做好准备，别让心事太过明显。哦，在黎明破晓前，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。是谁的出现，该谁说再见？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，你带走一切，抽空了时间，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。 如梦如烟的往事，散发着

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

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。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 真心已笑得可怜，你的叹息强挂在嘴边。过去的一切都是我情节，除非你对他还有依恋，是你自己不愿做改变。可以不必再埋怨，

寂寥，让我安抚你的沧桑。你把你的梦交给了我，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。从此无论月落还是沉寂，我日夜盼望你归 you 笑，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，喜欢趁你唇上十数秒，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。我最爱挖宝，也爱化妆素，我最爱清水，韵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，也会爱珠宝。 拥抱一下。